就是来自于 Coco 李玟带来的一首歌曲《十八》。刚听到这首歌，觉得他真是太厉害了哈！试一下那个高音，那个 我们就是在乱叫。 对，特别厉害。欢迎各位来到今天的音乐随心听。你好，我是阿丽。 大家好，我是张婷。 今天呢是2017年1月19号，星期四，北京时间中午的11:05，在这儿呢向各位来问好。 没错，早上下了一点点小雪。觉得空气质量变好了。 但这个小雪呢，在早间我就开车上班的路上哈、 就已经化掉了。 对，而且就是有点尴尬的是，大家说，哎，今天下雪了，一定要注意路上安全。就发现路上没有雪呀、 哎呀，来得太快，也去得太快哈。 对呀、不管怎么说，下周我们就要过年了。所以这个时间呢，是真的是不会再等人的哈。 对，就下雪和过年就觉得特别的搭。可能其实咱们这边下的比较少，也许有些地区会降雪量稍微多一点呢。 你说大东北 那个地方肯定会有啦。 但去年过年的时候还真的是，我记得下了非常大的雪，就让整个交通啊瘫痪了。 哎，去年我为什么没有印象了都？ 因为我去年就是记得，因为下雪我回不来了。 哦，对，你是因为你是开车回家的。 对呀、就是雪太大了。 但 那种感觉就像你说的，下雪和过年更配哦。 也不知道大家在今年过年会选择什么样的交通工具回家哈。如果是火车票的话，这一会儿票有没有买好呢？ 对呀、有没有抢到票呢？来跟我们可以随时交流一下。 对，或者说是如果是想自己自驾回家的话，一定要打听好路线，包括看一下天气状况。 我觉得自驾的话，在路上带好水和食物，要带足了。还是有必要的，真的 就是预防自己，以防万一被留在荒郊野岭的那种状态，是吗？ 万一你在路上遇到个堵车呀，或者是怎么样的， 会有这种状况， 要做好准备。 对， 那今天的周四，我们为大家送上的是新歌。虽然刚刚这首歌曲呢，应该是重新录制的，因为这首歌是，我觉得它听起来真的非常非常耳熟。 对，因为它，哎，听到这个音乐怎么样？ 啊，是。要放鞭炮了吧， 这块才熟悉嘛。 金蛇狂舞啊。 对，这电乐自动走到这儿了哈。其实也就是说，李玟她是3年之后嘛，再进录音棚去为演唱会灌制这个全新的单曲叫《十八》。听到唱腔，包括这个唱法，还真的是有很多她以前这个影子，当然也有她自己个人特色哈。 对啊，18岁那一年她谈第一场恋爱，然后呢还为了追求梦想第一次离开家人的身边去参加比赛，第一次站上舞台，所以这个18岁对他来说是意义非常重大。 没错，我们还是换回这个舒缓一点的音乐，因为现在还没有到过年的时候。 继续放的话，我就会说，听众朋友们，听众朋友们， 给您拜年了， 祝您吉星高照。 早啊，所以还是今天周四来听新歌吧。接下来也是一个转音歌姬他的新歌。 对，那这首歌就来自于黄龄，带来的是《桃花源记》。 对不应辜负，并非风月，而是大夫的长月。

虽然说昨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了一下，我们不妨大家 再来 看吧 哈。这总归咱们还是要自救一下的，因为靠别人已经救不了了。 对，一剂良药来送给你。